三月份到四月份我们两次进京演出，当时也特别的轰动，特别是我们的河南老乡一看到常老师一亮门脸，十一晃晃一场都是捧头号。当时常老师演李奶奶演的也是特别的成功。 那说到这个红灯记啊，我们正好有一版是这个熊美玲院长的演唱的这个红灯记，这样呢咱们放一放，让大家听一听您唱的红灯记。 你们是为什么死他我都明白了，我要继承你们的意志，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。你爹妈一定要送到北山，血海深仇一定要报。叫山啊就山，你抓你放，虽由不得我，只要你爹妈，可就由不得你。 那么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胡美玲院长呢他演唱的现代戏红灯记啊，豫剧红灯记。哎呀真是听完了很过瘾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现代这个豫剧和传统的还是不大一样啊，这调门就很高，甚至假声也非常多。 这是降一调。 所以这个

我若是不把那 好，谢谢胡美玲老师的精彩表演，谢谢。大家看到舞台上这个着装统一的这八位呢，都是胡美玲老师的徒弟啊。我们再次谢谢胡老师的精彩表演，也谢谢这八位学生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八束鲜花代表了八份心意啊，谢谢胡老师。胡老师接下来还要赶妆，好，谢谢胡老师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胡美玲老师的这八位弟子将联合起来为大家演唱《长相遇》常派的代表剧目《红白花》，也就是《考红》《白蛇传》还有《花木兰》的精彩片段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 想当初，曾。 观音你 我们的恩爱。